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 目前在美国的发展情况怎么样？在发展过程中，它遭遇了哪些问题？未来又该如何来面对解决这一问题呢？好，一起来听他的介绍。 以年轻旅行者呢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旅行民宿软件呢爱彼迎 Airbnb 呢近年来可谓是火遍了全球。目前呢这个 Airbnb 呢爱彼迎已经在191个国家注册了有500多万处的房产。每天晚上呢有超过200万人通过这个网站呢在世界各地预订住宿。那么说到了 Airbnb 呢是一个让大众出租住宿民宿的一个网站，来提供呢短期出租房屋或者是房间的服务，也让呢旅行的朋友呢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或者是手机发掘来预订世界各地的各种独特的房源，那么也为近几年来呢共享经济发展最独特的代表之一。 Airbnb 呢爱彼迎这个成立于在2008年的8月，它的公司总部呢是在美国的 California 的旧金山，它是一家私有公司，由 Airbnb Inc. 负责管理运营的。那么说到了 Airbnb.com 呢，这个网站的意思呢是充气床垫以及早餐旅社。这个特别的名字呢是记录了这家公司的创立历史。那么这家呢仅有10年历史的创业公司呢，从3张的充气床垫起家，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通过互联网为寻找个性化住宿体验的一些旅行的朋友，以及想呢借助出租多余住宅以及房屋赚钱的屋主呢来牵线搭桥的一个知名在线平台，就是大家熟悉的爱彼迎 Airbnb。 目前呢在191个国家65000个城市当中呢共有超过300笔的房源在此运行，可谓是呢为一个想要说走就走的旅行背包客呢提供了一个出租住宿民宿的一个非常受到欢迎的网站。 Airbnb 软件在联系房主和旅游者之间的受欢迎程度呢是不言而喻的。2017年它的营业额上升了 80%，另外世界多国还有自己本土的类似于 Airbnb 这样的短期民宿手机软件。不过随着 Airbnb 的强势发展，它对于传统酒店行业以及人们对于传统民居在使用过程中如何来界定商务短期出租和居家过日子的矛盾呢越来越突出。好，我们来听王林奇的介绍。 那么说到了 Airbnb 呢，爱彼迎在经营当中呢有两大逻辑。第一个呢就是如何能够让陌生人进入到你家，基本上呢就是盲选。那透过大量房东的参与，分散风险之外呢，让每一次吃亏呢都不会发生在同一个房东的身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模糊的价格。那么经由网站设计呢跟国际的转账啊，同一个房源呢会有5种不同的价格，所以你首页广告一个价格，然后呢你经过一天呢又是一个价格，所以呢当房客呢最初看到的价格以及房客最终付款的价格以及房东最初看到的价格以及最终提款的价格都不一样，所以当旅客呢搜寻过多房源照片而感到疲劳的时候呢，很容易被多重价格误导，然后等到你刷卡之后看见真正价格之后呢，你就会后悔，就会被扣服务费了。我想呢就是在运营当中呢会遇到的一些呢状况。同时呢这个爱彼迎呢 Airbnb 容许业主呢把住宅分租作为旅馆，所以绕过传统酒店业呢需要向政府申请各式的牌照啦，缴付税款，受到严格监管的常规，对守法的酒店经营者呢极不公平。所以为什么呢会造成后来多国呢对 Airbnb 爱彼迎的一些呢不欢迎的政策出台了。那么这些日子以来呢，全球旅行者商旅爱用的 Airbnb 的歧视风波呢也不断的上演了、就像去年的4月份呢就上演了呢歧视亚洲人的这个风波，也造成了不小的争议。那么为了增进平台的多元性来消灭歧视，那么 Airbnb 呢也在日前宣布呢与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会呢能够合作，除了希望能够提高呢员工组成多元性来改善政策，还要替有色人种的社群创造就业机会，甚至分享出20%的收益以及展现支持。其实呢不只是种族，房客的性倾向呢在订房时呢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阻碍，在运行当中呢并不是呢他们所设计平台当中的这么样的如意哦。那么在2015年呢，美国的一对呢男同志伴侣呢就在 Airbnb 房东以同志身份为理由呢拒绝入住，那么该名房东后来也遭到了 Airbnb 的停权处分哦。以共享经济为号召的 Airbnb 呢爱彼迎频频面对歧视的危机，也成为呢 Airbnb Airbnb 爱彼迎呢迫切想要解决的难题。那么在 Airbnb 呢爱彼迎运行当中呢，会出现到另外一个难题呢，就是会扭曲呢租屋市场的一些水平。那么当呢房东知道呢把这个物业短租会比长期呢租给同一个客人呢来的利益更加的丰润，那么他们就会倾向于把自己的房子呢包装成民宿来放租，让整个市场上呢可以供长期出租的单位数量减少，那么从而拉高了整体呢租金的水准哦，当然会直接剥削了本地的租客，会让一些呢买不起房子需要长期租房子的这些呢房客，他们并没有呢好的价格可以来租到自己理想的房子，也造成了当地政府呢最头痛的难题之一了。 好，刚才是美国洛杉矶1300电台的主播王立奇就 Airbnb 在美国的发展与我们所做的连线。虽然 Airbnb 最大的市场在美国，但是在全球多国呢都有着广泛的使用。不过在发展的过程中，围绕着 Airbnb 的各种质疑声也是愈发的强烈。未来的 Airbnb 该以什么样的模式能够继续走下去，成为房东和用户的忠实纽带？在规范经营的框架之下呢，促进全球旅游市场的活跃， Airbnb 还有许多空间可以提升。明天的节目中，王立奇将继续给我们介绍近年来 Airbnb 在日本、欧洲一些国家所遭遇的质疑，以及未来 Airbnb 将如何来匡正自己的发展。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星巴克是全球最大的咖啡连锁店，如果去美国西雅图的话，那么很多人呢会去这里的星巴克总店朝拜一番，因为它是星巴克品牌的发源地。过去的一些年，星巴克不遗余力地开始在全球扩张开店。不过呢，进入2018年之后，整个的星巴克财报的反应十分的平常，股价呢更是经历了一系列的走低事件。近年来，星巴克把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作为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市场。目前呢，星巴克在中国有3000多家门店，全国有120个城市都开办了星巴克。星巴克在上海开办了自己全球最大的旗舰店，而在北京前门呢，最近星巴克的一间甄选咖啡店也盛大开幕了。不过要比星巴克在中国市场频频发力更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创始人前 CEO 舒尔茨霍华德呢近日辞去了总裁一职。在受访中，他多次表示呢，自己过去是个商人，未来他非常希望能够以一个公务员的身份为美国服务，因为他认为现在美国是在一种错误的政策指导之下走向了危险的边缘。好，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虽然是一名商人，霍华德对政治却很感兴趣，曾频繁对公共事务以及政治发表评论，被美国媒体称为美国政治上最直言不讳的公司领导人之一。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表示对国家的现状深感担忧，多次在接受 CNN 和 CNBC 的采访时被问及是否参选下届美国总统，他并未予以否认，而是积极表达对于国家前途的建议。 I enjoy reading all that speculation. What I've said publicly is that I'm committed to being a great public servant and a private citizen. I don't know what that will mean in the future. We'll have to see. 霍华德·舒尔茨成长于美国纽约普通的公共住房里，大学毕业后从事销售和市场方面的工作。1981年受邀来到位于西雅图的星巴克，激起了霍华德对咖啡的热情。此后的一年中，他用自己销售员的功力说服了星巴克三位创始人雇佣自己，加入当时还只有4家门店的星巴克咖啡公司，担任运营与营销总监。但后来由于星巴克创始人不赞成他将星巴克打造成具有社交属性的咖啡馆，他选择了离开，并创建了自己的咖啡馆。1987年，霍华德杀了一个回马枪，几番周折，他最终说服了200多名投资者中的70多位帮他买下了星巴克的全部股份。至此，星巴克的现有业务真正成型。1992年，星巴克在纽约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标志着霍华德改变全球咖啡消费方式的全球化业务拓展迈向了新篇章。 进入中国不到20年的时间里，星巴克在中国咖啡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预计到2022财年结束，在中国230座城市共开设6000家门店。而在过去的10年中，霍华德多次来到中国，这在全球大型企业的 CEO 中也是少有的。 And in 20 years, almost 3,400 stores in 140 cities, and Starbucks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here, and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但今年以来，星巴克股价下跌约 12.5%， 中国同店销售额零增长。而目前在中国，互联网咖啡品牌正在迅速崛起，与外卖业务联手打造的新零售模式也在挤压线下传统销售模式，星巴克等传统咖啡品牌面临巨大挑战。而霍华德表示，门店体验和咖啡质量也是星巴克的制胜法宝。 And the Starbucks experience in our stores defines the brand so that we can really demonstrate the difference. And also, you can't forget one thing. Starbucks is sourcing and roasting the highest quality coffee in the world, including coffee from Yunnan. And so the quality of the cup, you can't disguise that. And what I mean by that is the proof is in the cup.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日本。说起乌冬面，过去会觉得新奇，但是现在呢，即便是在一般的超市里，也能看到乌冬面在售卖了。乌冬来自于日语，它是一种日本的特殊面条，以小麦为原料制成的，在粗细和长度方面有着特别的规定。因为在制作过程中要加入鸡蛋，所以乌冬面的口感呢十分的筋斗，但是呢又介于普通面条和米粉之间，加上精心配置的各种汤料，成为了日本独特的乌冬料理。最经典的日本乌冬面呢是离不了牛肉和高汤的。而到日本去，哪儿的乌冬面最正宗呢？日本人一定会告诉你，请去日本四国香川县尝尝那儿的乌冬面。而走进香川，你会发现自己掉进了乌冬的世界。过去它是一个冷门的旅行目的地，但是现在呢，却有很多人来到了香川来感受日式美食的艺术。在这里吃香川的乌冬面，你会发现看起来淡淡的没有惊艳，但是入口的一瞬间，你就会发现这一碗简单的面条背后是匠人学习了几十年的技艺。好，一块走进日本香川乌冬面之乡。 香川县最大的城市高松市虽然只有约42万人口，却拥有近300家乌冬面馆，数量比当地的便利店还多出三分之一。这家乌冬面馆距离市中心约20分钟车程，每天都吸引着大量食客，节假日甚至需要排队一两个小时才能一饱口福。据店长介绍，制作乌冬面需要严格控制面粉与水分的比例，由于当地天气较为干燥，店方还会根据空气湿度高低对加水量做出适当调整，以保持乌冬面劲道弹牙的口感。此外，在切法上也讲究棱角分明，这样切出的面条更容易蘸取汤汁。 面前的这碗天妇罗乌冬凉面是这家餐厅的招牌菜单，在吃的时候呢，需要把用酱油和海带调制成的汤汁倒到碗里，还可以根据个人口味挤一些柠檬来去除天妇罗的油腻味道。面非常的筋道，很有嚼口，而且配上汤汁里这个淡淡的柠檬酸味呢，感觉特别的爽口。 为了推广乌冬面文化，几年前香川县政府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措，将县名改为乌冬县。高松机场的行李提取处被修建成一个巨大的乌冬面传送带，大厅的沙发座椅也被改造成面条的形状，机场内还设置了能够流出乌冬面汤汁的特别水龙头，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品尝。此外，当地还开通了直达各知名乌冬面馆的旅游巴士专线和专用出租车。 京都から来ました。うどんが好きなのでちょっと一回来てみ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した。 旅行でうどんツアーみたいな感じで来たので、ここは3軒目です。普通のうどんとはコシが全然違います。 通过这次特殊的地名更改，当地旅游业得到了不小的发展。相关调查显示，在到访香川县的游客中，品尝地道的乌冬面成了半数以上游客的主要目的。而经过不断挖掘当地的自然与美食旅游资源，近年来日本四国地区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去年到访四国地区的外国游客人数同比增长23%。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奥地利维也纳，这里是全球著名的音乐之都。最近在这儿举办了一场特殊的音乐会——移民之声音乐会。当今全球的热点话题之一呢，就是移民和难民问题。2018年上半年，全球已有1100多人在从北非前往欧洲的途中丧生。迁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现象，正是因为人口的流动推动了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人类长河中谱写了一曲曲华彩乐章。而这呢，也正是由国际移民组织主办的移民之声音乐会所要传递的信息。好了，下面我们就要随联合国电台记者钱思文一起走进这次移民之声音乐会。 这场题为移民之声的音乐会由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新闻中心联合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奏响古典大师的名曲，两首分别由伊朗和土耳其作曲家所谱写的作品也进行了全球首演。动人的旋律诠释出移民为文化和艺术所做出的贡献，这是联合国首次举办这一类型的活动，所有参与的音乐家都是免费进行表演。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新闻中心主任马丁内希尔基表示，移民不但推动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更能将不同的社区连接在一起，为全球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让移民安全抵达目的地的障碍依然存在。正因如此，联合国在不断通过多种方式来帮助移民应对迁徙路上的挑战。 Music has always served as a bridge between cultures and as a 音乐是一座沟通文化的桥梁，是让人们跨越地理和语言障碍，彼此交融的有力手段。今天的这场音乐会是一个机会，让移民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能够通过音乐来歌颂文化的多元，并向国际社会表明，移民带来的益处要胜过其所造成的挑战。 Outweigh the challenges. 国际移民组织南欧、东欧和中亚区域主任阿琴蒂娜·沙巴多斯表示，虽然媒体报道常常将移民与威胁国家安全、抢夺社会资源联系在一起，但移民的故事远不只有这一面。 All too often, we see sensational headlines. 我们看到过太多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将移民与死亡、暴力、绝望和无助联系在一起，将移民的形象描绘得非常负面。然而，移民的故事并不只是在战争迫害、流离失所、人口贩运和边境控制，它也有更加光明和积极的一面。这是一个关于才华、关于梦想的故事，是一个在逆境当中努力奋斗的故事，也是今天我们希望能够在这里讲述和歌颂的故事。移民让世界变得多姿多彩，为美食、艺术、时尚和音乐注入新的活力，让文化得到升华。今天的这场音乐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音乐会上，来自伊朗、阿富汗、土耳其、匈牙利、中国、美国、奥地利和日本等国的青年音乐家通过长笛、小提琴、钢琴和女高音演绎了巴赫、莫扎特等古典大师的作品，而移民音乐家詹姆·古文和沙扬·莫塔拉尼的作品首演则将音乐会推向了高潮。来自土耳其的詹姆·古文带来了一首忧伤的长笛和钢琴协奏曲，他的创作灵感正是来自于那个让全世界为之心碎的叙利亚难民男孩埃兰·库尔迪。3岁的埃兰在从叙利亚前往希腊的途中因船只沉没不幸殒命， 小小的身体卧在土耳其海滩上的照片，成了令全球无法忘怀的画面。联合国难民署也曾特别发表声明纪念，而来自伊朗的沙扬·莫塔拉尼则创作了一首由长笛和钢琴伴奏的女高音独唱作品。这场音乐会的策划人巴尔利·纽金特是一名长笛手，也是全球顶尖的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副校长。他的母亲是一位钢琴家，曾经在维也纳的音乐学院学习，后来在二战期间移民到了美国。身为移民的后代，纽金特对移民所面临的挑战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记得童年时代的自己非常害羞，常常在意自己的家庭与朋友们的美国家庭截然不同。晚餐桌上常有一些别人从没听说过的菜肴，朋友们也听不懂母亲的奥地利口音。经历过彷徨与困惑之后，是音乐让他找到了自我。 There was also a piece by Austrian Richard Sturr. 是音乐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我发现自己可以通过手中的长笛，把美好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让他们静下心来仔细倾听。长大后，作为一个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了20多年的职业乐手，我的目标始终是通过音乐去分享故事，改变人生。作为一个艺术家和一个公民，我都希望能够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做出贡献。 在一场有关移民的研讨会上结识沙巴多斯之后，举办一场移民之声音乐会的想法便在两人的脑海中逐渐成型。 我希望这场音乐会上的作品能够反映每一位音乐家的故事，他们或是为了寻求全新的生活，或是为了逃避暴力和战火，千里迢迢地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声音，对我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这些曲目能够真正传达出移民的力量，以及音乐在讲述移民故事中的独特作用。未来我希望能与这些音乐家进一步合作，把移民之声带到世界各地，让大家倾听移民的声音，移民的故事。 We're just beginning to explore as we work together on the music.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三十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